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路上，马红俊伤势好转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了那天给他缝针的是谁，还烫伤了人家的膝盖。戴沐白仔细地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。从那天开始，马红俊对白沉香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。胖子彻底觉醒了，当着戴沐白的面发誓，这样的女人要是不能娶做老婆，他就算白活了。因此伤好了之后，马红俊不但重新恢复了以前的殷勤，而且那死皮赖脸的程度还又加了一个更字。不论白沉香说他胖也好，色鬼也好，他完全就当作没听见，就像一只特大号的苍蝇整天围在白沉香身边。他这回是下定了决心，不论如何也要在这次海神岛之旅中搞定这个老婆。 唉，想我大好青年，算了，香香，我没事的，我就凑合和你住一个房间吧。 你 如果是不明真相的人，看着马红俊的悲伤感叹的样子，一定会以为他受了多大委屈。可史莱克七怪众人谁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？白沉香的表情极其可爱，漂亮的大眼睛瞪得像杏核一样看着马红俊，他已经被马红俊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了。奥斯卡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，立刻凑上去在白沉香身边。 我听你说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像胖子这么不要脸的，对吧？ 嗯，没错。 我怎么不要脸了？难道我不是大好青年吗？怎么说也有200多斤肥肉呢，有我陪着你，你多有安全感啊。你想想，要是雇佣一个像我这么厉害的保镖，那要多少钱啊？我这可是免费的。放心吧，就算你晚上骚扰我，我也忍了，谁让咱们关系这么好呢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来骚扰我吧。 白沉香气鼓鼓地看着胖子，突然他脸上的愤怒消失了，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，换上了一副甜美微笑的模样，一步步向马红俊走去。马红俊也吓了一跳，他最爱看白沉香被自己气得愤怒时娇俏的样子，可眼前这种表情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他什么时候见过白沉香这样对自己笑啊？一时间还真有些接受不了，下意识地后退着。 你干什么？ 你退什么？我很可怕吗？你不是要和我睡一间房吗？怎么又怕了？ 谁怕了？走，香香，我们回房间吧。 好。 这次轮到史莱克七怪吃惊了。别说他们还没看出来白沉香对胖子有男女之情，就算真有，也不会这么快就……马红俊吞咽了一口唾沫。虽然和白沉香睡一间房对他有着绝对的诱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白沉香那一脸微笑的样子，他背脊却是一阵凉。 香香，你真的要和我睡一间房？ 只要你敢来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 香香。 一边说着，白沉香居然主动贴上了胖子的身体。要是平时，马红俊肯定兴奋得不得了，但白沉香一贴上来，他立刻就感觉到了不对，想要后退，却发现白沉香的身影如影随形一般，始终贴在他身前。比实力，白沉香当然远不是他对手，但是比速度，在场众人中却没几个能超越白沉香的。马红俊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，他清晰地感觉到一柄极为锋利的匕首已经刺入自己衣襟之内，紧贴着自己大腿内侧。冰凉的刀刃刺激了他大腿根一阵痉挛，丝毫不敢乱动。白沉香面带微笑地抬头看着胖子，他的动作只有胖子能够感觉到。他用身体挡住手，史莱克七怪其他人是看不到的，左手狠狠在胖子腰间掐了一下。 你再敢耍流氓，老娘一刀咽了你。 香香，我错了， 我以后不敢了。这什么事儿啊，原本想借机调戏人家，却被人家给赤裸裸的威胁了。 胖子，你不舍得打我对不对？ 更不舍得用凤凰火焰烧我吧。 哦， 那么以我的速度，想要切你一刀应该还不太难。你要是觉得能比我快，那你就来我房间好了。我先回房间了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天意，天意啊。 哎，你怎么不追上去啊？ 追个屁啊。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马红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恨得牙痒痒，可却偏偏拿人家小姑娘没有任何办法，最后的结果还是又开了一间房。中午休息了一会儿，唐三就叫上奥斯卡一起出去了，直到傍晚才回来。吃过晚饭，众人聚集在一起。 我和小奥出去转了一圈，买了些出海必备的东西，顺便租了条船。我们已经吩咐船主准备出海了，船主说需要一天时间准备，后天一早我们出海。有件事我要问问大家，你们谁会游泳？大家都不会吗？ 恐怕是都不会吧，我们都是旱鸭子。不过有小奥的飞行蘑菇肠，这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吧？ 不，这很成问题。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只能让我们短距离飞行，大海浩瀚无边，又岂是能随便飞出来的？而且老师说过，在大海之中也是有魂兽存在的，就算我们能飞，没有着陆的地方，遇到海中魂兽袭击又怎么对付？看来进入海神岛之前，我们就先要面对游泳这问题了。 就算是现学也来不及了呀。 我看有必要买一个适合在海中使用的魂导器，譬如能够转化为船只的那种，再加上小奥的飞行蘑菇肠，我们自保应该就够了。 也只能如此了。这座瀚海城规模不小，应该有拍卖场之类的，我们待会儿过去看看。 那就走吧，早准备总比晚了好。 说做就做，众人集体行动，在旅店中询问了一下，果然瀚海城内也是有拍卖场存在的。还有一个史莱克七怪极为熟悉的场所，大斗魂场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众人商量了一下，对晚上的安排做出了一些改变。大师曾经说过，海魂师的战斗方式与普通魂师有很大区别。如果能够先在这瀚海城的大斗魂场内会会海魂师，对他们登上海神岛显然是有着莫大的好处。因此，他们决定先前往瀚海大斗魂场去看一看。当然了，他们是不可能全部都出手的，那样很容易引人注意，惊动武魂殿。毕竟像唐三这种魂环配置在当今魂师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，就算是在大斗魂场出手也必须是要有所掩饰的。而那拍卖场与大斗魂场是一家，观察完海魂师的情况，也可以顺便购买需要的魂导器。瀚海大斗魂场的规模在史莱克七怪眼中只能算是中等，但热闹程度却不逊色于他们见过的任何一座斗魂场。距离比赛开始尚有一段时间，入内的民众就已是人山人海，上座率极高。唐三他们还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贵宾包房的票，这才能够挤入其中。等到众人在包房中坐定后，立刻就被瀚海大斗魂场内的情景给吸引了。唐三看着贵宾室单面透光玻璃外的斗魂场地，不由得有些吃惊。他们选择的是二对二斗魂场地的贵宾室进行观战，买票的时候也就只有这里的票还有的卖。而在这场群战的斗魂场内，却不像他们以往见到过的大斗魂场那样是一个巨大的擂台，而是一个巨大的水池。水池的直径足有百米，澄蓝的池水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般不起涟漪。场内已经坐满了观众，虽然贵宾室隔音效果很好，但单是看着场内观众们的动静，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气氛热烈的程度。朱竹清拿起贵宾室内的提示牌念道： 斗魂池为圆形，直径108米，深10米，参战魂师脱离斗魂池垂直范围判负，主动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判负。 胖子，你和香香下去报名，记得戴上面具，参加二对二斗魂比赛。 没问题， 胖子向唐三比了比大拇指，在白沉香面前表现的机会他可不会放过。白沉香有些疑惑地看向唐三，见唐三向他点点头，也就没有多说什么，跟着马红俊一起去了。 三哥，你怎么让胖子去了？这家伙一副显摆的样子。 让他显摆就是了，胖子59级，香香40多级，他们参加的自然是50级那一档的二对二婚师比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